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哎，没错没错，在节前我们做了一个调整啊，今天是我上节目，明天呢是曼宁上节目，所以今天在周三依然可以陪伴大家度过40分钟的时间啊。接下来的时间还是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电的事儿啊，这两天电的事儿大家都非常关注。昨天呢，国家电网是召开了保障供电紧急电视电话会议，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辛宝安表示，把电力保供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政治任务，上下齐心，全力应对。坚决守住大电网安全生命线和民生用电底线，全力以赴保障电力的供应，密切跟踪电煤、燃气供应以及来水来风的情况，做好负荷预测，科学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加强重要的输电通道、重点用户供电线路的运行监测，持续巩固三道防线，坚决需求响应优先，有序用电保底，积极配合政府完成有序用电方案，并推动落实，引导用户合理错峰避峰，严控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用电。再来关注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聊到过的小微企业的手续支付手续费降低的一个问题。根据国务院关于降低小微企业支付手续费工作部署，在人民银行等相关部委的指导之下，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积极组织会员单位落实这个支付手续费降费的工作，相关的政策将于9月30日起全面落地。那调研也显示，绝大部分的会员单位啊都已经完成了降费有关的各项准备工作，部分商业银行、支付机构已经提前对部分手续费项目实行了减免的公告。来关注咱们今年的经济运行情况的展望。昨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杂志《金融研究》刊文称，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速仍然有望维持在5%到6%这样的一个区间，有条件实施正常货币政策，收益率曲线也可以保持正常的向上倾斜的形态。中国呢将尽可能的延长实施政策货币政策的时间，目前不需要实施资产购买的操作。来关注一下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情况。昨天的统计局是公布了一组数字，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仍然保持稳定增长，企业经营状况持续向好。那需要关注的是，局部地区呢依然有一些散发的疫情，大宗商品价格总体高位运行，国际物流的成本也比较高，像芯片短缺等等这些问题仍然在推高企业成本。还有企业利润也持续稳定恢复，面临一个 比较多的挑战。下一个阶段呢，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抓好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工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落细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减税降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经济社会循环，保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来关注一下昨天的大盘，昨天的沪指震荡反弹，油气电力板块掀起了一波涨停潮。那昨天呢，上证指数是在午后维持了一个高位的震荡，创业板指数午后震荡走低，两市2000多只个股上涨，1000多只个股下跌，市场情绪呢有所回暖。沪深两市的成交额是连续第48个交易日超过了10000亿，但成交量相比前一天啊有一个明显的萎缩。油气板块全天表现强势，像潜能恒信、迪森股份、新潮能源、石化机械等等这20多只油气板块的股都是涨停的，电力板块呢也是强势反包大涨，大唐发电、节能风电、桂东电力、湖北能源等等10多只个股涨停。而前一天再前一天啊，强势的白酒等等消费板块在昨天是陷入到一个调整持续走低的状态。从盘面上来看，石油、天然气、电力、煤炭、风力的板块涨幅居前列，白酒、盐湖地梨、食品加工、猪肉和医美的板块是跌幅居前列的。截止到昨天收盘，沪指涨幅0.54%，深成指跌幅0.21%，创业板指跌幅0.62%。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也聊一聊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国庆7天啊，究竟大家是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然后在今天的这个话题设置当中，我特意留了个小尾巴，我说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稳赚不赔的小招啊。哎呀，咱们的听众朋友真是卧虎藏龙啊，我这办法还没说呢，已经有 N 位老股民啊已经在我们的聊天室破梗了啊，已经把这个小妙招，就是至少这个节前的这个小妙招都已经纷纷告诉大家了。没关系，一会儿我们也再找嘉宾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可能有一些新的股民朋友还对这种长周期的国债逆回购不是特别了解，没关系啊，咱们一会儿来详细说一下这个事儿。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互动的一个话题，那是究竟您是持币过节还是持股过节啊？我是有的时候觉得这个过节之前，大家对于市场的一些操作，有个人分析的成分在里面，然后也有市场大势的成分在里面。持币或者是持股，应该是每个人不同的选择啊。燕林就说了，我觉得我还是持仓不动吧，账户里的钱前一天拿出来做国债逆回购，今天卖可以享受8天利息，真太棒了啊！用户1679说，那我觉得还得看大行情啊，两个是不是都得来点儿参考一下？用户5434说，过节还是持币吧。想想这个真是股票需要抽签儿，可惜当时没抽上，如果中了签儿买了股，这会子也发了。现在的新股中签儿啊，真的大肉签儿挺少的，所以我觉得您也甭遗憾啊，咱们时不常就打着没关系。美丽人生说，持股过节呀，等到年底再出来，现在着什么急呀？欢迎大家今天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大家积极互动一下，看看您是持币过节还是持股过节。资讯部分还有几条消息，咱们来跟大家再说一说啊。今年以来呢，咱们一直在说大宗商品涨价的一个问题，那其中呢也包括了锂电池。锂电池的原材料价格现在是连创新高，其中呢 正极材料是锂电池最为关键的一个原材料，其中包括碳酸锂、氢氧化锂等等。那目前呢，碳酸锂、氢氧化锂、电解液等等这些原材料啊，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江西宜春一家碳酸锂生产企业的负责人都表示说，今年以来他们一直是处于超负荷的生产状态。那碳酸锂产品的价格持续上涨，最近一段时间是每天都有一个价格变化，目前价格已经接近19万每吨，近一个月是涨了50%。相比年初57000一吨的价格，涨幅已经高达233%。刚才说了锂，尤其是上游的一些原材料也一直在涨价，那直接影响的就是电池生产企业，比如说大家在今年非常熟悉的宁德时代啊，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个宁德时代入股的一个情况。澳大利亚矿产勘探公司叫 Avizer Minerals，最近呢是宣布和宁德时代参股公司天华时代达成了一个协议，获得了天华时代2.4亿美元的注资，将用于开发锂项目 Manono。天华时代呢将获得这个项目公司24%的股权。那据这个澳大利亚的企业透露说，在开发成本核实之后呢，宁德时代将提供资金超过4亿美元。此外，两家公司或将继续合作，评估开发氢氧化锂设施的可行性。刚才大宗商品涨价当中，我们也曾经提到过氢氧化锂啊。那报道同时也表示呢 ，Manono 是目前发现的储量最大、品位最高的硬盐锂矿床之一。宁德时代这一波入股不亏啊！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回北京，来关注几条北京的消息。国网北京电力昨天发布了消息，表示结合近期国内个别省份出现限电的情况，部分媒体和电力客户呢向国网北京电力公司提出了关注问询，特别是针对北京停电计划等等网络信息表示了担忧。这两天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可能很多朋友在朋友圈看到了一个叫做"北京本地宝"的相关网站发布的北京的停电计划，上面写的9月28号到10月3号的一个停电计划啊。那目前呢，首都电网是这么回应的，首都电网的供应充足、平稳有序，可以确保满足全市的用电需求，请大家不必担忧。那网络传播的计划停电安排信息呢，是源于北京电力公司官方网站对9月27号到10月3号一周的计划检修所做的一个社区的公告。那计划检修呢，是电网公司的一项常规的工作，主要是进行一些设备的日常检修运维和电网升级改造，才能确保咱们首都电网的安全和可靠运行。所以在这儿呢，也可以给大家就吃颗定心丸啊，大家放心。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大盘，这个因为上直播的这个时间啊，没有办法实时盯的股票，1128就已经耳爆神了，非常灵通的消息，大盘已经大幅低开了。哎呦，我低头一看，还真是一片绿啊。再来关注市商务局27号联合多个部门召开了媒体通气会。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呢，从会上了解到，本市将对积极参与北京消费季并成效显著的城市商业综合体、限额以上线下实体零售企业，还有餐饮业企业，基于最高100万的资金支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肖佳佳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方案的实施，北京市商务局近日印发了关于鼓励企业创新开展北京消费季促消费活动的通知。发布会上，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薛海涛介绍说， 对当季度促消费投入金额超过200万元的城市商业综合体，每个季度共奖励20家 积极参与北京消费季活动并成效显著的城市商业综合体，最高给予80万支持。对当季度商品零售额同比增幅不低于当季度本市商品零售额平均增幅，且当季度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量超过1000万元的企业，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 另外，对当季度餐饮收入同比增幅不低于同期本市餐饮收入平均增幅，并且当季度餐饮收入同比增量超过500万元的餐饮企业，最高给予50万元支持。发布会上，市经信局副局长顾锦许介绍了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数字消费创新引领专项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 力争到2025年末，5G 网络建设规模持续扩大，千兆公网覆盖率达到世界城市前列水平，数字消费设施保障基本完善，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消费产品和新兴业态。 围绕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目标，丰台区将构筑2+4+N 全域消费新格局。丰台区副区长周新春介绍说， 发挥丽泽金融商务区、南中轴大红门地区交通区位和空间增量优势，打造首都时尚消费新空间，聚焦新发地农产品供应、花香花卉升级、丰台站站城一体和河西生态休闲四大区域消费主题，培育具有丰台特色的区域性消费中心，建设中关村科技园、丰台园、方庄、马家铺、花香奥莱、草桥花卉大观园等 N 个城市活力中心，打造具有全市影响力和辐射力的活力消费节点。 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来看一下阿里旗下多个 APP 已经接入微信支付。淘宝 APP 自八月接入银联云闪付以来，目前已经覆盖到了全量的用户。那同时呢，阿里旗下饿了么、优酷、大麦、考拉海购、舒淇等等应用都已经接入到了微信支付当中。日前淘特、闲鱼、盒马 APP 也申请加入微信支付，正在等待微信的复核当中。那九月初呢，工信部是召开了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要求从9月17号开始，各平台必须按照标准解除屏蔽。那阿里呢也是表示，以上信息属于属实真实情况，希望能够跟兄弟企业一起相向而行啊。其实要我说，阿里旗下的多个 APP 接入了微信支付，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毕竟大家能够花钱的渠道更多了一点嘛。再来关注一条阿里巴巴的消息。最近呢，阿里巴巴国际站官方发布关于禁售虚拟货币矿机类产品的公告，称10月8号起仅售啊虚拟货币矿机类产品。公告表示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国际各市场对于虚拟货币和虚拟货币相关产品的法律法规的不稳定性，经过平台的评估，平台将在禁售比特币、莱特币、比奥币、夸克币、以太币等等虚拟货币的基础之上，禁止商家销售虚拟货币矿机类产品。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关注资讯啊，来关注一下公牛集团。昨天呢，被称作是插座毛的公牛集团反垄断调查靴子落地，公司被处于2020年度中国境内销售额3%的罚款，基本上是将近3亿，2.9481亿。工作人员表示说呢，主要就是罚款，其他没有影响。那这笔罚款会计入到我们2021年的非经常损益，刚刚收到处罚决定书，我们不上诉，会尽快缴罚款。 好的，各位，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啊，就暂时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以上消息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青龙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接下来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也会进入今天的讨论环节。为什么今天周三要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啊？今天大家还有一天的时间去进行一些操作，明天也还能有一天的时间做一下节前的操作啊。这两天的时间相对来说就比较充裕了，如果明天再说可能会相对来说有点紧张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前呀，也跟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个到底持币过节还是持股过节的一些选择啊。如果您手里有不同程度的股票，也可以看看听一听今天嘉宾的一些建议。还是那句话吧，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各位，一小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5 财富新动力。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可怎么办呢？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吃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那今天呢，我们就闲话少叙啊，直接接入到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节前究竟如何操作。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连线的是来自新时代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申瑞老师。申瑞你好。 嗯，先生你好。 哎，早上好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节前大家应该怎么操作。我看今天我们已经有耳报神的这个用户说了2879，还有刚才128都说了。哎呀，大盘大幅低开呀、啊。还有老股民朋友燕林也说了，他说上证做双底的概率很大啊。然后另外呢还提了一下，今天我觉得要跟大家说一说国债逆回购的事儿。我刚才也一直就是把手机打开了，我在看着这个国债逆回购的这个指数啊，是一直在向上走的。目前七天期的国债逆回购呢已经是4.195了，这个4.195如果我没记错，已经比目前大家从银行渠道能够买到的理财产品是要高不少的了。所以这个 七天的都在五左右了。 对，所以我觉得一天的到五左右了是吗？那还真的是挺高的了。所以这个如果以七天来看啊，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一个数。咱没关系，一步一步的跟大家讲，先来说一下节前这个您的一些操作建议吧。然后这个上证这个咱们的 A 股已经连续40几天的这个交易额都非常大了啊。这两天呢也确实白酒呢是有一个逆势上涨，这两天慢慢在调整。所以几个信号啊，大家都觉得好像有点看不太明白，您给大家说一说。 嗯，这个怎么说呢？首先我们说一个历史周期啊，就是每逢大的节假日之前呢，市场肯定是有一个担心外围或者说国内的政策以及经济数据，特别是这个国庆，因为国庆回来以后呢，像那些9月份包括3季度的数据就会出来了啊，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啊、消费啊等等的这样一些状态。 嗯， 那么这是一个，另外的话是担心外围市场。你可以看到今天早上 A 股市场的一个回撤，主要还是因为昨天的欧美市场、美国市场，因为它现在又差了这个几十万亿的债啊，又跟上届政府似的可能要停摆。那么时间上限呢就是下个月的18号啊，一旦它补不上钱就又得关门几个一段时间。但是现在来看，他们这个两党的这个决议应该没通过，后边怎么做我们现在看不到。 嗯， 所以说呢欧美市场明显出现一个调水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状态。 嗯， 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国际的这样一个期货价格的走势预期大家也看不太清楚，因为毕竟呢近期也是受到了这个美元等等一些影响，这看不管石油啊包括煤炭呢、啊、因为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呢，这一轮的市场最强势的是消费吗？不是。是金融或科技吗？都不是。是超级周期的资源价格上涨啊，像去年年中就是5、6月份开始的煤炭价格、钢铁啊，到现在你看国际原油价格啊，我相信这个咱们开车的方面也都深有体会 啊，那么前段时间应该一两周前吧，再次是这个燃油价格提高。 嗯， 那么如果不出意外，现在燃油价格依旧维持的话，那下个月还要往上涨，因为现在已经在75、76附近了。 嗯，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吧，大家还是再去看、再关注。像今天的 A 股一开盘呢，就剩煤炭还好一点，其他的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震荡，包括在昨天带涨的一些品种也都出现了这样一个回调。 嗯，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位置来看的话，大家是相对比较谨慎的啊。 嗯， 因为它要查不太清楚。 对，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中有几个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个声音呢，或者说是这个发声呢。 嗯， 首先一点的话呢，嗯，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个国债逆回购啊等等比较不错呀。一个呢就是过节期间流动性是比较紧张的啊， 嗯， 对，大家愿意把钱拿出来借，所以这个时候买点债是没有问题的。 嗯， 特别是从今年六月份以后，那时候咱们连线的时候就说，我说买国债的这样一个预期还是很好。 嗯， 你看从当时六七月份到现在，整个的国债期货或者说国债相应的债券 ETF 走得非常好啊，可以说是给大家挣钱很厉害。 嗯， 特别在这段时间，这个美债带动的全球债券的价格还是有这个上行预期的，所以这点是要比较清晰的。 嗯， 那么另外一点话就是昨天呢，我们的这个金融的议会满主席啊，这个易纲啊，对吧？ 易纲 也是发声了，说这个5到6的这个经济增长是稳定，也就是把之前市场中呢预期因为过低的 CPI， 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成本，那么引发的这所谓的要降息啊、降准啊这样预期，实际上现在是逐步的开始缓和了。 嗯， 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你可以看到一降息、降准对谁是利空啊？肯定还是那个逆回购啊，或者说是这个债券啊，对吧？ 嗯， 但放下来这些东西它稳，那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自然因素推动，就传统每年到这个时候过节线都会有一个拉升，但是今天不买，明天价格就下来了啊，这点是一定要注意。如果想做的话，就今天最后一天，就昨天到今天这两天合适的，明天再买的话就没有意义，因为我借的钱我没法用，对吧？所以说明天的历史那个价格肯定不会高，并是明显会回撤的，这点大家要注意。 嗯，所以你看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事儿，我觉得明天再说这事儿就来不及了。 啊，对，明天买的时候它就没那么高的价格。 对， 这点是一定要注意。当然如果你要是在银行，你是大的这样的一个资产方，比如说你有着这个几百上千甚至更多的资金，对吧？那么实际上可能在银行那种大额的或短期的这种几个点的这样的一个节日跨节的这样一个，也是跨季度嘛，银行还有盘点需求。 嗯， 所以这点也是可以的啊，这点就看自己大家手里的这个资金量。说实在我都没有，我也不太想做这个国债逆回购。如果只要你基本上你在所有的券商开户啊，基本上的券商都有一项服务业务，什么呢？就是这个隔夜的这个现金存款。 嗯， 什么意思？就是你只要一般应该是我了解就是什么，就只要你够5万以上啊，就只要够5万以上，然后给你的券商问一下有没有这项服务，就说我这钱不取出来，但我买股票，因为你搁在账户里头实际上是这个活期存款， 对， 三个月结息很少的啊，千分之几，对吧？ 对。 但是如果你说你做了这个的话，就相当于什么？就跟咱们那个余额宝， 嗯， 啊，零钱通差不多。它就变成什么？晚上变成这个货币基金， 嗯， 白天呢，你还可以去正常交易、 正常使用，对 对。只不过呢，你是不能那个当天把现金取出来，你得是通过这个确认，说今天晚上我不做这项业务了，第二天再取啊，就跟咱平时取钱一样 ，T 加一取钱嘛，我卖出以后第二天才能取出来，一样道理。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是比较不错的， 嗯， 大家可以问问你的券商，今天当天开户、当天走资金，当天都能，基本所有的券商都有这种业务， 嗯，对，是很多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能保证什么呢？即使你不买这个国债逆回购，它很高，4点多，甚至1.5，对吧？那券商呢，一般能给的就是3左右啊，因为就跟那个现在的这个余额宝差不多，都是2点多啊，3左右。但是总比你啥也不做强啊，对吧？你要什么都做是千分之，这就差了10倍呢，对吧？ 嗯， 千分之几和百分之几那就差太多了。 对 啊，所以这点是大家是一定要注意，这点我希望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嗯，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在这位置说。如果你在二级市场，就我们说的这个股票证券账户上，哎，说我现在有钱，然后呢我有股票，但是我节前最后这两天我到底做点什么好啊， 嗯， 对吧？这个呢可能对于我们有一部分的听众朋友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些吸引力，包括什么呢？包括说我这段时间说单老师我可能有一笔钱到期啊，但是呢我说我要买点理财产品或者买点基金，我哪个方向去买，哎，这个也是一样的，它是共通的，一定要注意啊。只要是你买这个股票型基金啊，或者偏主型基，它都是跟我们刚说的这个方向是一致的， 对， 啊，所以说这部分投资者呢，这部分听众啊，咱们都可以去思考一下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市场啊，不论什么时候都是高低切换。那么从低位的有增长预期的、有未来的这样一个收入增加预期的，那么这一块它是有什么资金追随的？所以说都是这样情况，就买低点往上走嘛。 嗯， 那么高点位置，比如说像资源股啊，太难做了，这段时间波动太大了。如果手里有的，不妨呢减一减啊！这过节前这么长时间， 你想在操作起来是比较困难的。这两天他讲煤炭啊什么的，连续几周都震得非常厉害，所以大家谨慎一点啊。那我说哪个方案比较好呢？我建议是两，这一个方向，就是底部上涨的这样一个基础类品。咱说哪些叫基础类呢？双击，那一定要注意这是双击，不是咱们考试的那种双击啊，是什么呢？一个叫基础消费，一个叫基础农产品，啊，这两项我再说一遍，叫基础消费，还是叫基础 农产品？ 哎，然后基础消费呢，实际上大家也比较好理解，比如说基础的什么呢？乳制品啊，调味料啊，等等这种，就是你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般离不开的，这就叫基础啊。所以说呢，大家说为什么？很简单，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包括在上个月时间 ，PPI 的数据，我们一看涨点煤炭，啊，这涨得很厉害，这段时间甚至都出现这个限电了，对吧？大家可以看新闻，这两天十几个省市啊，出现明显的这种限电的状态，对不对？那为什么会出现呢？实际上一个是煤炭价格增长比较快，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个成本现在传导到你生活中了吗？还没有。但是会不会传导？你一定会， 一定会。对 对，这是一个必然状态。 对， 所以这一块的话呢，他又会提出什么？你看这些东西的话，大家知道消费类、基础消费，如果参与股市投资都知道，这将近半年多跌得很厉害，从去年七月份以后就一路的往下走。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这个位置，你看这段时间，不说茅台，不说五粮液，像之前我们说的这个什么海天味业为代表的啊，伊利股份为代表的，大家这都知道吧？比如说海天酱油，伊利的牛奶，这都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这品牌， 最基础的一些消费食品。 对，你可以看到最近实际上都已经开始从走起来了啊，跟它一系列都开始，这叫基础消费，因为它的价格因素，包括现在进入十月份以后啊，是一年中的消费最主要的时间，国庆往后再忍一个月，马上过年了，对吧？这就是所谓的消费最旺季的时候，金九银十嘛，对不对？ 对。 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基础消费现在是有预期变业绩不错，大家消费能力很好，特别是刚刚公布的上两周的时候，上周的谁啊？中秋的消费数据这几天啊，跟2019年不相上下了啊，80%-90%的已经达到，就恢复非常强。这次国庆基本上不会比19年差多少。啊，所以这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基本消费还是要往上走，因为居然跌太多了，并且现在呢，成本因素也要往上提，这是一种。第二呢，基础农产品为什么这样形容呢？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这一次主要吃饭或者大家觉得好像便宜点什么，也就猪肉。刨除猪肉之外，我们看牛肉价格呢，达到了基本上历史的高点，50多块钱吧。大家去零售去买的话， 差不多， 对吧？所以这是价格非常贵的。为什么猪牛肉现在就价格贵？并且我们再看像鸡蛋，啊，像这个鸡肉。啊，等等，包括活鱼啊，就是这个淡水鱼，现在价格都是在往上走，包括特别是鸡蛋，上两月的话应该是批发是4块多5块，然后现在基本在6块左右，啊，就北京啊这一块。那么实际上来说就是这零售，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这场基础农产品前段时间跌得也很厉害，啊，现在也位置相对比较低，特别像猪肉啊、肉蛋白产业啊，就是猪肉啊、鸡蛋啊、蛋白质相关的这些行业，都是在相对底部。那么现在是不是有业绩的这样一个反冲啊，或者说是这种基本消费的时间节点？因为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马上进入到四季度，而四季度是什么？四季度是你没有粮食主产时间的，对吧？我们是有什么春季早先到啊，夏粮啊，还有什么秋粮都完了，对吧？你有冬粮吗？对吧？冬天是储备粮，你要吃的，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你可以看到整体后续的这种农产品的价格，包括什么饲料啊。啊，包括一些这种基础的这个养殖类，它都要往上走，并在冬季的时候呢，也是你的这个肉食啊。包括酒类啊，消费的旺季期，对吧？天冷了嘛，大家都愿意吃口热的，吃口肉，对吧？这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哎，真的是这样，是不是？吃的火锅啊，对吧？等等，那你肯定要消费肉嘛。啊，当然有朋友是素食，那就少数啊，咱不说这方面。那就是这个正常来说，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预期是比较清晰的，而相关品种呢，实际上在近两周也都走出基本的技术性底位和市场整体现在这个分析啊。包括研报啊，包括行业的预估，包括行业内部的啊，这种什么就是这个行业协会啊，也对这个价格是有一个良好的预期。所以众志成城吧。那么再加上现在呢，市场前期这个资源又太贵，很高，大家又很谨慎，对吧？我说不好后边怎么样，那钱去哪儿啊？对不对？现在钱去投资其他也不好投啊，对不对？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说仅仅是在 A 股市场内部运行的话，每天都万亿，钱去哪里去？对吧？能够承接现在大家也都认可的位置又低的，所以我说基础类就是双击，基础消费，基础农产品。那么这些方向呢，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这样的一个看点。说这些看点呢，是我们现在说要中线去埋伏啊， 去参与啊，都是可以的。特别是说说山老师，我觉得这点说挺好，但我买哪些股票呢？我买伊利，买海天味业，我买茅台，是吧？还是说买这温氏股份养猪的？这个东西您自己把握。但是说你真要参与说买单只个股你难受的时候，你做点 ETF 对吧？比如消费 ETF、农业 ETF 啊，这样的一些好进好出，价格也不贵，对不对？然后这位你选一些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就这时候你选点行业基金，对吧？ 我觉得今年啊，就是大家做个股应该会很难受，但是如果今年做一些刚才我们说的，无论是像新能源啊这些行业类的 ETF 啊，基金基础。刚才我们说的基础农产品啊，基础消费品啊，这些 ETF 实际上应该就是至少比你自己再去费劲巴拉的选个股，天天悬着心，人要舒服很多。是的， 没错，没错，并且最主要的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前段时间也说这个问题，基金的很多主动型的，只要是主动型，它有一个共病啊，这点不是我说的，是管理层这么说，叫重规模轻服务，也就是说你买完之后，它实际上服务。除了几个明星产品之外，很多都很难达到这个收益的状态，就持续稳定收益状态。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不妨就去做被动型的，就我自己主动去做，那边没有它的人为参与因素，就是 ETF， 就是跟指数，只不过帮你搓兜买了。哎，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你只要碰上判断对了进去，赢的概率反而比你交给那些所谓的就是主动型。啊，完全不是你操作，看这基金经理能力的，反而要更直接。 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咱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国债逆回购的这个具体操作的一个情况啊。刚才实际上申瑞已经说了，这国债逆回购如果大家明天再操作，比如说你明天再买七天期的，是这样，钱上是最大家最不吃亏的，但是你可能会买不到今天的这个高点，所以我 肯定买不到。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申瑞，我觉得你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具体的操作步骤，比如说，门槛是什么？两个市场的门槛是不大一样的。 我现在跟你说一下，它是非常简单一件事情。国债逆回购呢，首先第一项你得先开户。当然这要开户嘛，一定要开在你的股票账户上，在交易里头有那开户一项。你要找不着的时候呢，你就去给他的这个客服打电话，他会告诉你。然后其中就有一个上海和深圳的国债逆回购的开户，基本都符合条件，这没关系啊。然后第二点的话，它分两个市场。它的起始金额是不一样的，204开头的，应注204开头的是什么？是上海204，然后后边是001、002，就是一天、两天，最后到14、91、180，哎，就这么几种产品。那么代表时间，它是多少钱起呢？这就比较贵了，10万一起整数啊，也就10万、20万、30万、40万。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说 我买15万行吗？不行， 哎，不行，哎，这点正好问到我了，说15万怎么办呢？我怎么买呢？这么买，听我的。10万块钱买204的，然后剩下5万块钱买什么呢？1318，一定注意1318这四位开头是谁？是深圳的，后边什么001318、10啊，是一天期的，然后等等等往后，你自己数。他那个深圳的那个人，上海有一个区别在哪？上海是比较规整，就是1234啊，1235、7啊，14这么走来的，是那样。深圳那个后边呢，最后几位代码是比较乱，到时候你自己敲看一下行。就1318，它基本上后边就全都出来了。啊，然后你自己看它的时间啊，就是 R2001 啊，002、003代表的那代码就是一天、两天、三天，它是什么？1000块钱及其整数，也就是说，你说我153400多，好，那你就买什么？10万块钱一手的204啊，然后说呢5000、5万2、3000块钱什么呢？是这个1318啊，深圳的。说我还有400多呢，对不起，这个就是现金您留那儿吧， 就买不了了。 对，咱也买不了了。所以这点我希望大家能理解一下啊。 好， 然后或者说呢，我不是说了吗？或者说什么？说这我都不想弄，那怎么办？你开通一个券商自己的叫隔夜理财产品，基本所有券都有。你打电话问一下啊，如果你有5万以上，当天就能开，那400块钱也有着落了。 算得特清楚啊，特好。然后咱们再来说一下，要提醒大家，这个一天期，如果我现在买了。我现在首先我们说买，在操作当中大家可是 选 卖，你千万别选错了啊。然后同时呢，我如果比如说就现在吧，9:53我买了一个一天期的，那这钱是我不用进行任何的操作，等明天它就直接回到了我的账户，是吗？ 对，是这样，因为他为什么说选卖出啊？就是单向卖出去完，就到时候自动给你卖了。 好，我觉得这个呀，其实特别适合，就是在这个假期当中，大家如果手里有一些不用的钱，然后这个过节期间，你想就7天嘛，你去其他的渠道可能也买不到其他的一些啊还有收益的一些产品，除了余额宝。那余额宝之前为什么我们没说这事儿？是因为平时国债逆回购的利率都很低，1点几、2点几。那这两天在节前啊，一向是有一个市场上流动性比较紧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能买到4点多的这个相对 稳妥、低风险还高收益的这个产品，每年也就这只有这个日子口了啊。所以呢， 对， 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申瑞还有在国外认定回购这儿，其实咱们就应该已经说全了吧，没什么再要提醒大家的了吧。 这个我觉得很简单，你再不明白就赶紧打电话 问 你的财务券商，对，哎，就没问题，他都会主动找你，他很开心，这是他一项业务啊。 行，好嘞，在节前呢，再请到申瑞跟我们大家来说了说盘面上的一些状态啊，我发现我们聊天室的很多听众朋友真的是非常专业，节奏太快，说这个看大盘长期还没走差，日线级别已经出现了下降趋势，主要就看节后开盘是不是能走高，走高这次调整。 我最后提示一句啊，你在看指数这位朋友啊，包括咱们所有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的问题，这段时间做指数，除非你做股指期货，剩你不赚钱。至于 A 股市场，从去年到现在全部都是结构行情，把握住结构的一个点，你都赚了很多。今年的这个资源硬件赚多少，那现在的消费和我刚才说的基础农产品机会也不差，所以一定要注意把握住你能抓住的方向，而不是在这里天天念叨大盘，没用啊。 对，所以呢，咱们就是看着按照自己手里现在的一些持仓情况，跟自己日常所关注的那些行业板块吧。因为我相信没有人能把所有的盘子盯全，尤其是股民啊。你要说像申瑞这种资深的人，专门干这个，咱不一样。就如果作为股民朋友，我觉得还是一定要把准你日常所看的那些行业跟板块。你别说今天我听别人说了一个什么这好，我就直接去看那个了，叭进去了啊，也很有可能就被深套了。我刚才已经看了，我们很多朋友都是表示说我也想持币啊，但是我这套太深了，所以我只能持股了。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把握好自己的操作节奏跟策略，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就只能跟申瑞聊到这儿了。特别谢谢啊，那我们就先挂线了。 节日快乐吧！ 哎，节日快乐啊！谢谢， 好， 再见， 再见， 哎。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说今天送给大家一个稳赚不赔的小妙招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掌握。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更多精彩的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我是徐冉，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各位。 等不到你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我依然愿意借给你我的光，投射给你，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等你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挂在天上放光明，反射我的孤寂，提醒我，我也只是一颗寂寞的星。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10月13日震撼启幕。探索声音传播新路径，开拓声音产业大格局。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探未知，创未来。